像是在提醒着我，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淅沥沥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是个梦，而我睡过头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淅沥沥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。 和阿桑的治愈系相比，周深的这首《叶子》空灵中不乏淡淡的悲伤。高晓松曾这样评价周深，他说，介乎于童声和女声之间的魔音，一个人的唱诗班，这样的干净嗓子在今天的行业非常少见。一起听到《叶子》。 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迷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，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当我也渐渐的遗忘，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仅仅是失去渐渐的遗忘，

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再一次，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